但是同时呢，在破斥金布斯的时候呢，也遮止了一切有部的萨婆多斯做相似的祭职。那么现在在这边以道理破斥极为有方分，就可以逼使他们承认极为有方分聚合成诸聚色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再做这种相似的祭职了。但是极为有方分并不是一切有部本宗的祭职，从二十论书记中看呢，一切有部他的祭职应该是极为无方分，为他的宗义，后面也会说到。如阿奴瑟中间一为所对六方诸分各异，此意能对体积成多，云何成一？这个阿奴瑟呢，也就是阿诺瑟的意思，那么是聚色最基本的单位，七个极微可以组成一个阿奴瑟。那这七个极微的中间的一个极微，它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分，六个方向，和外面的六个极微相对，这个对就是互相接触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一个能对的中间极微而说呢，它本身具有的所对的六方诸分是什么？是各个相异的，这个它中间的这个极微它所具有的六个相异的部分。所以这个极微的东方分呢，就跟其他的南西北上下五个方分是相异的，那么南方分呢也相异于东西北上下五个方分，所以同理可知呢，这一个极微的它的每一个方分也都跟另外的五个方分呢是相异的。因此这个中间的极微它的字体就应该成为六分，六个部分。那么同理推论呢，也就是每一个极微都应该具有六个部分。那么极微如果有相异的六个部分，则极微的字体便成为多个部分所组成。那极微的字体是由多部分所组成的，这样怎么能够说极微是一个真实的字体呢？所以执着极微是一个恒常不可分割的最细小的实体是不能成立的。以可分故，如前以难与六为合，令成六分。以可分故，那么破斥极微有方分，因此不能成立一个实体的极微，它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可分故。因为极微有方分，极微就可以再分析成更小的组成部分，这样呢就不符合极微是最小实体的定义，因为它还可以再分。所以如果要破斥极微有方分，你就马上就是什么，它还可以再分成更小的，所以呢就破掉了。所以这里头它只要是对方提出安立极微有方分这个义理，他马上就用这个方法来破斥他。如前以难与六为合，并成六分。如同前面我们在第十一颂中已经难问并且破斥了，中间极微如果能够与外面六个极微相聚合，便使令中间极微成为具有六个方向的组成部分，那么极微就不是最小的实体了。故此破一有分为因，所以此处呢破斥一个最小实体的极微，是因为如果极微有方分，就可以再分析为更多个更小的组成部分，

七个极为相促合成阿诺色的粒子中呢，中间极为与东面极为是相促合的。那么现在因为你说它不相促合呢，虽然不相促合呢，但是中间极为与东面的极为所离的相合之处仍然不同于中间极为跟其余西面等五个极为所离相合之处，虽然没有促合在一起，可是它一定会有一个接近的面，东面要接近的面跟西面南面北面上下要接近的面是不一样的。那么原来的例子是说极为相促合，那么现在说呢极为是无间的相逼近而没有促合，所以这边用所离相合之处。那么原来的例子呢说呢就是极为相合之处，现在改成说所离相合之处，虽然没有促合在一起，但是呢那个可能上次讲的促合那个地方呢，那是所离之处呢，它还是单独存在的。六面既殊，还因成六，不成一也。那么这样同理来类推的话，中间的极为仍然具有相异的六个面，只是呢中间极为的六个面呢没有跟其余的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极为相促合，只是非常接近而已，但是它还是应该有六个部分组成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则一个实有不可分析的极为自体还是不能成立的，道理是这么讲。那么我们下面再按例比量来说明。中所执极为因不成一，因所离东处非西等故，欲如诸聚色。中所执极为因不成一，先按例中意。汝中所执极为有方分，则极为应该不能成为一个不能分析的最小实有自体。因所离东处非西等处，原因是中间极为所离与东面极为无间相接近之处，并非是中间极为所离与西面等其余五个极为无间相近之处。那么这样类推的话，中间极为仍然有六个相异之处，仍然有六个相异的部分所组成。因此呢这个极为呢就可以再分析为六处。那极为能够再分析成六个部分的话呢，那么一个实有的极为还是不能成立的。喻如诸聚色，举出譬喻，那么就如同诸出聚色，可以分析成更多更小的部分。那么聚色可以分析成更多更小的部分呢，表示聚色是假法不是实法。那么极为也可以分成六个更小的部分呢，则比量而知呢这样的极为也是假法而不是实法。那既然极为是假法而不是实法的话，极为就绝对不是一个真实不可分割的自体了，那么一时极为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无方分故，若所离东非是东者，因离西等亦非西等。无方分故，那么前面执极为有方分已经被破斥了，现在又来转就，外人又转就说极为是无方分的，那么可是极为无方分还是不能成立，为什么呢？若所离东非是东者，因离西等亦非西等。如果我们说极为有方分，它有极为有方向有部分，那么可以说中间的极为因为它有方向有部分嘛，中间的极为就会有东西南北上下六个不同的方向与部分，与其余的六个极为相促合，成为阿诺色，